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47集。 娘，手冷吗？ 他抬起头来，笑得万物失色。 给小生儿洗衣裳，不冷。 那张脸，他眼前一阵天旋地转，身子晃了晃，被一只手一把扶住。 哎，你怎么回事？蹲都蹲不稳的。 妙妙的手是湿的，嫌弃揽住他的腰，冰凉凉的。他顺手在他衣袍上故意擦了两下泡沫，这才悄悄收回手，闪着水光的杏子眼里含了一丝调笑。 切，盆要跑，衣服要飘，你还要倒，我就是活的八爪鱼，你看我顾不顾得过来。 木生目光闪了闪，避开了他衣领下那块雪白的肌肤。妙妙早就习惯黑莲花的突然变脸，继续洗他的衣服，睫毛低垂，嘴唇满不在乎地翘着。木生忽然道， 手冷吗？ 妙妙皱皱眉头，心里奇怪， 不冷啊，夏天嘛，玩水多凉快。 他抿唇一笑，心里冷森森地接道， 你要是敢让我冬天洗衣服，老子把盆扣你头上。 木生半晌没吭声，换了个姿势，干脆盘腿坐在了石头上。 哎，对了，木生， 妙妙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聊天， 其实你的衣裳也挺好洗的。 这骚包一天换一件衣裳，换下来的几乎都是干净的，还有一股若有似无的梅花香，那是他怀里的气味。黑莲花连香气也要跟姐姐保持一致， 是吗？ 对啊， 只不过 妙妙扯起一件来给他看， 没有土，都是血。 他玩笑地望着他， 你以后少流血好不好？血印子可比土要难洗多了。 他一顿，竟然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。今天的林妙妙格外的惹人亲近，不知到底是她手上拿着自己的衣服实实在在沾染了自己的气息，还是因为这溪水腾出的雾气柔化了她的眉眼。垂下眼睫，恰看到一颗晶莹的水珠顺着她的发丝滚落下去，眼看要无声地落在她衣裙上。他鬼使神差地伸出手，飞速接住了他。水珠落在手心的瞬间碎成了八瓣，顺着掌纹飞速蔓延开来，仿佛一个最温柔不过的亲吻。他似乎一下子清醒过来，猛地攥紧了拳头。 任务二，进度提示：恭喜宿主，带攻略角色木生好感度达到30%。 没错，太仓郡主线之后，妙妙如愿以偿地从系统那里得到了攻略对象的好感度通知，每增进5%都要通知一下。1/4的路程已经刷到了差不多1/3的好感，他还是相当欣慰的。只不过作为毫无经验新任务人，他就像盲人走路，在这条根本不熟悉的路上摸摸索索。木生慢慢站起来，水珠早变作掌心的一点如诗，少年优美的侧脸被阳光镀上金边，一星耀眼的光聚集在刷子的眼睫上。 你明知道这一路上我故意刁难，为何还对我言听计从？ 妙妙被他这一问愣了半天，猛地爆发出一声笑。 我说了要一直跟着你们啊，被折腾两下就退缩，那岂不是太孬了？ 木生不作声，望着他在阳光下的脸，细细的白色发带被风吹动，犹如蝴蝶展翅。二人衣袖摆动，在这个无言的瞬间，像世间最普通不过的少男少女，在写什么两小无猜的初恋故事。妙妙看着他笑，声音又甜又脆。 那我也问问你，你这么折腾我，是不是觉得还挺开心的？ 妙妙俯身将洗好的衣裳装进桶里，捶了捶蹲麻了的腿，麻利地跳了起来，浑不在意。 这一路上我看你玩得挺开心的，我也没觉得不高兴。妙妙哼着歌往回走，她的心大可是家里人和学校老师盖了戳的，连最不拘小节的豪放男生都对她的心宽似海所拜服。真人体验都不怕输，遑论是完成任务。她一向不跟小心眼的人一般见识，重要的是过程中的体验吗？木生脸色瞬间阴沉下来，转身就走。 胡说！ 妙妙脚步一顿，糟了，是不是又说错话了？脑子里叮的一声， 任务二进度提示，恭喜宿主，带攻略角色木生好感度达到 35%， 请再接再厉。 哎呀，热死了，热死了！ 小宫女佩羽匆匆跑进凤阳宫内，上柔的两只袖子挽到了肘上，额头上满是汗珠，抱怨道：“ 姐姐，外面蝉叫得跟疯了一样。” 当值的大宫女嘘了一声：“ 嘘，小声点儿，帝姬在休息，快把衣服穿好，像什么样子？” 哦， 佩羽哦了一声，蹑手蹑脚地向内殿走去。层叠的纱帐如青云，掩藏了轻柔的声音。 当时我们守在外间，听到里面好像有拍门的声音，但娘娘先前嘱咐无令不得进入，大家都在犹豫，那个穿白衣的公子便走过来了。 佩云低垂眉眼，端着圆形的小盒，手法轻柔地给端阳手臂上的患处敷上药膏。 在场的都是内宫奴婢，谁也没有注意他什么时候站在那里的，还没顾得上拦，他一把就将殿门给推开了。 端阳的两只耳朵被纱布包着，显得有些滑稽，一双眼睛一眨不眨地瞪着远方。他收回手来抱在怀里，嘴角泛出一丝笑。 佩云，你可有仔细看过他的相貌？帝姬，我长这么大从未在京中看见过如此潇洒俊逸的人。 他语气越发低下去，眸中仿佛有一团星火在闪烁着，不知是惊喜还是惆怅。那天满天晚霞里，他站得笔直，衣袍在风中飞动。佩云卷着床上的帐幔，脸上有些犹豫。 可是帝姬，那位公子是个江湖捉妖人，他…… 江湖捉妖人又怎么了？端阳的眉宇间划过了一丝不悦，旋即又浮现了一丝笑。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母后不也在重用他吗？我看他比那些世家公子有胆量得多，若是能留在长安，以后必定前途无量。 一旁的佩羽年纪稍小些，梳了个紧紧的发髻，额头上崩出了许多碎发，站着听了半晌，插嘴道： 柳公子真的能留在长安吗？我见他身旁有一位白衣女侠，好像是一起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